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张惠妹的《三月》，歌曲创作者易家扬为这首歌的填词和张惠妹有私密的聊过。张惠妹希望歌词别像以往的媚式情歌那么痛的那么明显，伤的那么直接，想要表达崩溃后的收敛。易家扬根据张惠妹的要求写出了这首《三月》，我们来听听她的词有什么不一样。 三月过去了好几周，世界开始有点热，参不透的那种难过，忽然觉得没什么，我的梦好多，我很好，分钟之后就要天亮了，几分钟之后我也该忘了，想念爱没什么用，但三月过去了，时间会走，我不走。说分手以后，时间变得慢慢的，很久后的一个午后，终于可以很快乐，我猜我可以笑了。两年后的你听说我破了，几年后的我是否幸福了？可能爱停在风中，但三月过去了，别人都懂，我不懂。我们用心交换爱情而寂寞，我们一起因为爱情辛苦着，两个人的那时候，虽三月过去了，总有一个会记得。 出道了这么多年，弦子他的个性也是越来越鲜明了，从最近风的一个初试提升，到以不得不爱在歌迷心中留下属于他的烙印，再到舍不得令人难以忘怀，那么再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无可取代。 I do everything for everything for you，感到无知的那么大度，在电影虚伪丫头。 其中，把爱融进巧克力，甜甜在里面游动。想象的时钟，它在一秒一秒的在走，给我一个吻，时间停下，幸福摆动。这样的甜点，看着你笑容，随波滚乱的无限前往，天黑了之后有你伴着我，极大声的我说 hello。 这样 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六月七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三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 九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歌出乎我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在各地的我在墙壁上疯一疯狂，见到面就打算再把渴望收藏。来到18号方向，想轻轻摇晃，现在两个荒唐，在那千万欲望。想要爱的念头，有谁能阻挡？不管那音乐棒不棒，遇到的很烦。经历过你不止这样，心意和气不止千场，爱的气氛还是酝酿，情绪早已上涨。在各地的我在想，想不想等你复古？先把面具戴上，再把渴望收藏。来到18号方，想不想轻轻摇晃？先酝酿你荒唐，再来填满欲望。管它嚣张不慌张，天上的戏太难隐藏。想脱下你的伪装，随着节奏节唱。Nothing's right and nothing's wrong. Just say that what you want. 就在梁上，站在堕落天堂。 金刚音乐在我手，干嘛干嘛？金刚音乐在我手，干嘛干嘛？金刚音乐在我手，干嘛干嘛？ 在那地的晚上，想不想和你疯狂？先把面具戴上，再把渴望上膛。来开始的豪放，想不想尽情摇晃？先酝酿杯泡汤，再来填满欲望。 大荒唐不荒唐，天色繁星怎么隐藏？先脱下你的伪装，随着节奏解放。 Nothing tries and nothing's wrong,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 勇敢的就在梁上，站在堕落天堂。 金刚音乐在我手，干嘛干嘛？ 他慌张不慌张？天色繁星怎么隐藏？先脱下你的伪装，随着节奏解放。Nothing's right and nothing's wrong,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 勇敢的就在梁上，站在堕落天堂。 金刚音乐在我手，干嘛干嘛？既然你也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比较擅长 R&B 曲风的温岚有着非常独特的唱腔和深厚的演唱功力，而且呢又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而快歌更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使得温岚动静皆宜。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是离不开他。 每一步都是悲伤的挣扎，带着牵挂，谁都不想先停下。我穿着纯白的薄纱，跟着台旋转在灯下，直到是最后一次拥着它。日出后就应该试着忘了，要试着忘了它。我离不开它，也留不住它，心上空荡代替一切就要蒸发。我离不开他，风流不止下，远距离的牵挂，数思念的时差，更寂寞的话。 李琦，其实吧，把这个人放到人群当中去，根本就没有人会认出他。他就是一个很平凡也特别普通的人，但是就是这么平凡普通的人获得了第二季中国好声音的冠军。平常都是乐呵呵的，一唱起歌来那简直是山崩地裂。接下来听到的歌幸福到哪儿去了。 我以为熬过那次漫长的分手，就会有微笑浮在天空。我以为只要勇敢张开双手，就能拥抱属于我的自由。我以为简单生活几个好朋友就可以填补爱的缺口，只可惜无论选择坚持或放纵，都找不到快乐的理由。幸福到哪儿去了？我的爱情哪儿去了？是不是躲着我，无视我的寂寞？到底是谁犯了错，惩罚全都交给我，将我困在孤独的角落。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周慧，她用独特的角度清洗着城市里面的龌龊，也会让你情不自禁地陶醉在她的声音里面。这个就是她，一种由天赋和感觉形成的音乐天使，摒弃了做作，摒弃了虚伪，用心来唱歌，用情来和弦。来听到的是《多余的寂寞》。流露出了一种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神采，清亮的歌声里面透露着纯度极高的那种浓郁情感，在自信的表演当中却又不时的会带着一丝笑意还有害羞。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了1998年8月1号《任贤齐的爱向太平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由侯湘婷演唱，《我是一只鱼》。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坏

see how much I need in your life, baby, believe me. I'm a freak that can eat, that can feed, that can treat you like the queen that you was meant to be. I'm not good, I'm not wrong, I'm not slick, I'm not dumb, I'm not nothing, it's something to have it all. Muhammad, just watch, learn to listen. I got a feeling so good, she stays with you. But before I banish, she spoke Spanish. I said, oh, baby, big, oh, the necessity. Stay tonight, not for long, and I'm not say goodbye. Touch me right. If you touch me right, I must stay the night. I must stay the night. Ooh, we can take our time. Take our I know time. We gotta say goodbye. No, no. I know we gotta say goodbye. No, no. No, no, no, no, no. 见的尽头是爱你的乡愁，不能回首，不堪回首，眼泪已朦胧。酒已喝得那么多，却醉不了寂寞。跌跌撞撞想开口，想从头来过。失去的时候才体会出温柔，越想逃避越想挥霍，心越被掏空。梦醒来的你和我在天涯的两头，为何当初所有执着不能到最后。So I'm not gonna be I'd ever go yesterday 아픈 기억에 가슴 깊이 남을 거 最爱的人我爱你那么深我知道我的今生会再爱别人，最爱的人，我爱你那么痛，时间对我来说只剩悔恨和虚空。 时间18:00。 妈妈，书上说蓝蓝的天空白云飘，我怎么看不到呀？ 会有的，每周的今天妈妈接送你去幼儿园都不会开车的，就是要减少尾气排放，减少大气污染，希望每一天都能让你们看到蓝天白云呀。

尖叫，发布每张黑夜，向谁透露你的方位，站位像是在那河边，心眼流星越离越远，梦中念我跳过这梦魇，转身我来到面具的结界，好心看眼，那些最像一只鞋，千年的字是我的世界，我爱谁也不爱谁，我是爱情爱来的间谍，我没钱无债，一动全身交给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里，我没钱无债，喜欢那捏最贵，爱也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尖叫发泡每张黑夜，香水透露你的方位，香味像是在那河边，心眼流星越离越远，梦中念我跳过山梦魇，转身我来到美丽的街间，放心开眼，那些最像一只鞋，千年的字是我的誓言，我爱谁也不爱谁，我是爱情爱来的间谍，我没钱无债，一动全身交给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里，我没钱无债，喜欢那捏最贵，爱也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 爱情不是天真烂的自卑，见了你的爱先怎么见，爱情就是天真在天失眠，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音乐让我在悲伤时感到一丝快乐，让我在感动时豁然流泪，音乐让我知道人世间的各种欢乐，各种心酸，各种痛楚，音乐让我知道只要有音乐我就不会孤独，不会寂寞，音乐为我们的生命注入了无穷的动力。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张杰演唱的我的王国，We will rock you. Buddy, I'm a boy, make a big noise, play in the street. Gonna be a big man someday. Got mud on your face, a big disgrace. Kicking your can all over the place. We will rock you. Sing it! We will rock you. Rock you, baby. 就是现在，给我呐喊表达你的热爱，我的音乐是最好的王牌，安静一秒钟听你的膜拜、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梅赛人听，梅赛生活，这是长空最美的声音，因为一路三三。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从此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你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惯心血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陌生的世界就在你眼前，渴望的真情就该勇敢追，是否你自己才会做得对？我会拿我的心在飞，希望还在身边，应该向前，敞开了胸怀，世界没有界限。Open your heart and open your mind, open your thoughts.Oh, for the 精彩 Open your eyes, open your mind, open your thoughts. Don't stay behind. Open up, open up, open up, open up, open up, open up. Let's get ready.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吴桐。

爱与罪，一部惊悚恐怖的主题曲，黄妈的声音营造出来的画面很强烈，少了她早期的那种刻意追求的完美，多了一份时间沉淀下来的淡然，越听越品越出味。黄妈用她呢喃式的发音带我们领略了一种悠远豁达的爱。 亲爱的，我亲爱的，眼花缭乱你将我遗忘，迷途路上没有你陪伴，天地之间满处轻伤， 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只有自己才能够听得懂，可是却依稀的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够把周围和未来打动。来听到是林志炫的妥协。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我的收听，明天见咯，拜拜。 辽阔的海看不见边，你说那才是你向往的天，沉默的我清楚看见，平静之下有着隐藏